月二十一号星期三，今日系一个对好多人嚟讲都好难以忘记嘅日子啦。 系啊，因为咧，我想讲咧，我已经入职咗一周年啦，话快。 做咩突然拉落自己度？我想讲啲 DSE 放榜，因为呢一个系佢人生 其中 一个关口。因为 今日咧，我要填 appraisal。 哦，我你真系一年啦，原来 我一年啦，我要填 appraisal 啊！我而家好今日系好似特别忙碌咁样啊，所以。 唔怪之你个人好似 心 水不靈， 心神恍惚啊！我而家 咁，因为我估 DSE 今日放榜，大家都其实真系 DSE 考生都庆祝嘅庆祝啊，担心嘅担心，各样应该都唔会听嘅。咁但系都系一句祝大家都顺顺利利啦， 冇错。 大家揾相应需要帮忙嘅一啲渠道去帮你处理之后你嘅人生啦。咁 系啦，欢迎打上嚟骚动音乐咧，系会 冇人听嘅， 系帮唔到你啲升学。 唔系你想揾人倾偈，你都系 message 咗你嘅，都有嘅。之前都试过有啲 DSE 同学仔 玩 inbox 我哋咯， 系啦，我哋都咪当树窿倾下偈咁样样。所以头半个钟都唔谂住多讲啦，大家加油啦咁样。咁你自己讲下， 跟住咧，讲完一啲咁正路嘅话题咧，我想分享一單，即系你见我今日嗰个能量真系对唔住，真系低少少比平时，因为琴晚咧就最衰，因为波城嚟啦，我经历咗一个颇为难以置信啦，同埋阴沉嘅晚上， 所以呢个时候我哋要出现一个好耐冇听嘅音乐啦。呢、這个就是以前 Give Me Five 讲鬼故嘅时候就用呢、這个，而家好似三成群唔系用呢个讲鬼故。 我都有印象啊， 呢、這个劲啊，呢、這个精子生出啊。 我上年翻工第一日听就系、是，好似就系听呢一个音乐嘅。 哇，大家听一回味下。 系啦，即系出现呢、這、一个，错错声，出现呢一个咁样嘅 music bed 嘅时候咧，我要分享一个好恐怖嘅故仔。 苏永茂第一次讲鬼故，啊唔系，都唔系第一次，都讲过啲。 系啦， 嚟， 不过今次系认真讲鬼故。 系， 话说。琴晚夜晚我翻到屋企，然后咧我就开始 look 自己个 Instagram 睇下人哋啲 IG story 啊 ，stalk 下人哋嗰啲 post 啦。 系 之后我 look 下就 look 咗去波城嘅 story 嗰度。当时佢 story 咧就分享咗一条短片，就系、是、类似一个微电影的摄影比赛咁样，咁啊个主题咧全部都系同一啲鬼故有关嘅，而佢分享过一条片咧，好灵异，正正就系我哋上一家三五成群主持人阿摄嘅作品。咁然后作为一个同事，我当然都要支持一下阿摄，睇下佢嘅拍摄成果，顺便欣赏一下佢嘅演技啦。然后一啲。邪嘅事情就发生了， 恐怖嘅事情系咪要发生啦？ 话说阿摄拍摄嗰一条片，嗰条片 系咪好熟啊？呢句嘢 系 恐怖嘅事情系咪要发生啦？ 系话说阿摄嗰条片咧，中间咧，即系因为佢系一个灵异嘅场景，类似系你当系我唔系好分清楚佢系宫下啦，定系一啲。屋村咁样嘅场景嚟嘅，咁然后咧，当阿摄同另一位女演员揽埋一嚿嘅时候咧，有一个好恐怖嘅小朋友就喺佢哋背后出现咗。 恐怖嘅事情系咪要发生啦？ 系啊，因为睇到呢个位嘅时候，我突然个头十级痛。 之前未试过， 从来都未试过。嗱、哦，我首先要厘清一样嘢先，我系从来都系一个唔信邪嘅人嚟嘅。 系， 我唔信邪嘅程度系我所有嘅呢一啲事情，我都会尝试用科学去解释。咁于是乎喺琴日睇完呢条片嘅时候，当下嗰个反应系好大啦，因为我第一我冇试过无啦啦。 睇睇下呢啲恐怖片個頭赤痛嘅程度係、我真係立刻熄咗條片啦。 係咪由零到一百一下就上咗？ 係一下上咗去，係、真係你完全解釋唔到地一下上咗去嘅。咁但係由於我亦都唔想鼓吹大家迷信嘅關係，我亦都嘗試去說服自己，因為咧。去睇嗰條短片嘅時候，我攞住部手機，咁我耷到頭好低啊！咁所以咧，當我同阿波盛分享呢個事情嘅時候，我話：咁我覺得用科學去解釋咧，就係我懷疑可能我個頭耷得太低啦，啲血液就向個腦嗰度衝上去，所以一下子咧，即係嗰啲類似踎低起身見頭暈咁樣嘅道理啦。咁我個頭就非常之痛。而亦都有一件事情之後再發生咗，就係當我 WhatsApp 完波城之後，阿攝嘅問候就嚟啦，佢話你冇事嘛咁樣。 哇！但你話仲有咩？我翻翻嚟呢個冇先咁樣，如果唔係啲人會轉台 啦。恐怖完 係啦，雖然今日啱啱預告下啱啱咧 ，IOT 個訪問咧，佢都會講只歌咧，都有呢啲咁嘅感覺啦。 係，我今日好多呢啲恐怖嘢嚇。 但我想問你話，你仲有啲咩飆冷汗啊？啲咩嗰啲啊？ 即係我頭痛啊嘛。咁其實頭痛完之後咧，我熄咗條片啦。其實個人就開始飆汗嘅，咁嗰個飆汗嘅，我亦都用科學解釋，就係因為當下自己其實嗰下有啲慌張，因為可能真係嗰下有啲驚嘅，睇嗰條片咧，同埋佢好衰噶，嗰條片咧上下加咗啲框喺度嘅，即係你當係睇網片有上下框有啲字話俾你聽係 咩名啊 咩嘢 名 啊咩嚟啦，咁然後佢嗰個框咧有兩對死人眼燈。崩到你实一实咁样咧，好恐怖咁样。跟住然后咧，我就个人开始又慌张起来嘅时候咧，个人就开始飙冷汗，同埋啲唔冷静。于是我就将呢个故仔分享咗俾波成听。 咁我想知嗰一刻你老婆系咪喺你隔篱？ 佢喺我隔篱嘅，但系佢冇睇到。我自己揿咗，我自己碌，佢喺度弹机啊，因为佢完全冇留意到我呢一幕嘅咁样。咁但系我又唔想特登去同佢分享呢件事，因为佢系一个好惊。惊嘅人嚟噶，佢系好灵敏嘅喺呢方面。嗰、那个灵敏嘅程度，大概我可以分享一下，就系以前咧，我同佢去日本去旅行嘅时候咧，咁都会 book 唔同嘅酒店啦，咁样。咁然后你都知道，日本嘅酒店其实有啲咧。就算係靚也好啦，都會唔多唔少有啲係會舊少少嘅。尤其可能你 book 一啲可能係榻榻米嘅，咁都會舊少少嘅。咁然後咧每一次咧，佢就係好似個嗰啲探測機咁樣一入到去嗰間酒店咧，佢就開始開咗佢個探測毛咧去。睇下即係到底 有冇邊位唔舒服啦？ 係有冇啲咩位唔舒服啦？咁有一次咧，佢又分享咗個故仔，就係話説咧， 我使唔使轉翻音樂㗎？ 唔使嘅， 好啊， 都轉啦，轉啦，轉啦，你中意轉啦，轉啦。咁話説有一次都有一個驚驚地嘅故仔，就係去東京，好似係東京，我哋喺新宿嗰度，新宿。站附近就住宿啦咁样，咁然后我哋揀咗一间颇大但係颇旧嘅酒店，仲要係嗰间房都係一间都几美嘅房嚟嘅。我一听到个 music 咧，我就忍住笑。 证明音乐好紧要就系因为佢会带动你嘅情绪。 冇错。 好，继续。 咁跟住，然後咧，去到當晚咧，瞓完第一晚之後咧，我出現咗一個狀況首先有一樣嘢要提，就係每一次我入房咧，我就會 check 幾樣好緊要，我覺得好緊要嘅嘢，就係我去到酒店房咧，我好中意睇佢哋嘅電視機有啲咩睇。同埋到底有冇浴缸？因為我好中意浸浴嘅。去旅行嘅時候，尤其去日本咧，行到只腳攰一攰嘅時候，你倒嗰啲粉落去，跟住浸浴好正。 正啦，咁 又 check 啦，周圍打開曬啲嘢嚟睇啦，又打開個衣櫃嚟睇啦，咁跟住打開完衣櫃，佢煞有介紹咁叫我刪翻埋佢。咁我都不以為意嘅。咁我覺得唉、算啦，佢因為佢都幾相信呢啲邪嘢噶嘛。咁我就覺得唉，唔緊要啦，你話唔開就唔開啦，係啦，你安心就得啦咁樣。咁我冇理個衣櫃，我亦都冇用個衣櫃去掛衫，咁刪埋佢啦。跟住然後直到晚上瞓覺啦。咁由於攰得滯啦，其實通常喺日本咧，係一搭落床就會瞓着，然後一瞓就黃朝白眼噶啦。咁但係我嗰晚竟然半夜咧。 係砸醒咗嘅。 嗯， 因為突然間我條腰好痛，我條腰真係好痛，痛到係瞓唔著嘅程度。咁於是乎，佢就話：嗯，所以點解我叫你唔好打開個衣櫃啊？咁樣。咁但係我又用科學嘅理論去解釋啦，我又 加 利略， 神探 加利略上身，我就話：哎，我覺得係因為我哋今次揀呢間酒店舊，然後佢個床褥太軟嘅關係，所以瞓落我條腰唔係好習慣，所以咪咁痛咯咁樣。咁所以喺呢一個佢咁高靈敏度嘅情況底下咧，我係通常遇到呢啲咁樣嘅奇怪事情，我都係會選擇唔同佢講嘅，因為咧，即係尤其而家一齊生活之後，講完喺屋企發生，佢會驚啊嘛。 同埋咧，喺呢間屋度困住咗喺度咁樣。係 啦，咁啊，所以無謂就無謂同佢講啦。咁希望佢亦都冇聽啦。 你有冇叫佢都唔好同你講咧？其實 冇啊，我唔怕，因為我又唔係好驚嘅。即係因為尤其我最初入行嘅時候，我是翻通宵的，我在電台，即當然嗰陣時唔喺呢度啦。咁嗰陣時喺嗰、那個以前舊公司咧，夜晚真係得我一個人嘅咁滯，同埋新聞部嘅一個同事，基本上你去到邊度都冇人噶啦。咁所以嗰陣時翻咗長年嘅咁多個夜晚咧，基本上我對呢啲嘢都係 習慣 嘅，頗免疫同頗習慣嘅。咁咯、 哦，所以一路都唔信，唔紧要啊。 系啊， 最紧要其实我觉得呢啲嘢都系求安心嘅啫。 所有嘢我都会用科学去尝试解释自己，俾自己听，唔需要自己吓自己嘅。但我想问你信唔信呢啲嘢嘅？ 以前都有几个阶段啦，好简单讲啦。细个嘅时候就因为电影啊、剧集、影视嘅影响之后，会令到我觉得呢啲嘢应该可能喺度，不过冇理佢。 嗯， 系啦，唔知道，亦都唔想见到，咁样惊惊咁。 系， 我觉得呢个世界真系太大啦，无奇不有啦。 系， 咁但系去到最令到我所谓相信与唔相信之间，喺度游走就一定系做咗 Jimmy Five 讲鬼故事，因为太多人嘅经历嘅时候咁。系啦，即接触到呢啲人啊，甚至乎有啲师傅啊，咁样咁，你更加会将细个觉得世界咁大无奇不有嘅嗰一样嘢，有好多嘅例证去证明咁咯。 但系我见过有时咧，有啲师傅都会好得意，佢会问哦，点解我哋变咗节目 flow 嘅？喂，有啲师傅有时会同你讲翻转头，就系咧，即系你以为佢会尝试用灵异嘅嘢同你解释啦，佢有时呢啲嘢你自己。个心啫嘛， 咁始终又系啊，都系噶，因为都大家都唔系想要导人迷信啊嘛，系啊，迟啲揾啲师傅上嚟讲下音乐咯， 都 OK 喎， 都好似几有趣， 可唔可以揾七师傅上嚟讲 音乐啊？ 都 几 好听， 系啦，咁啊，都系嗰句啊，信真有，不信真无啊，唔信就当故仔听啦，好似阿斌咁样科学解释咁就算。所以今日为你呢个故事添上咗一首歌，我觉得呢首歌好似有翻啲阳气嘅。 Sunday

斌臣，当年放榜你是什么心情的？ 哇，博成，你问啲咁陈年嘅事情嘅，其实好难用言语解释俾你听，嗰种复杂程度咧。 Feel way， 你听住呢个 feel 啊。 即管丑态不太放，心比冰塔堆到四方，只怕急瞬间遗忘，翻滚心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我正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为和，输咗反正是我自我。搞笑中你太多，你会厌倦我，这里得返我几个，就像平日过，要尽潮地唱歌，迷妹不爽，鸡蛋你就掉我。 Don't you know， 小丑为了逗你开心。 Don't you know， 讨厌吻食我一样到达。 Don't you know， 除了赖你牛演搞笑一百分。心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我正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违和，笑着反正是我是我。 我放榜咧，就好似呢首歌咁，掩饰唔到嗰种心花怒放，但系当中咧背后又有一啲嘅隐忧。佢哋 era 听过有佢哋嘅，我们不错。咁当然啦，当年我好快冷静翻落嚟，话俾自己听，成绩唔好唔紧要，但系我要做一个更好嘅人。 谁来推开这片雾？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昏暗困惑于天际。越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Be the man I wanna be。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and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just a little bit more.笑必经狂傲，年月中漂泊，迷失中不知分寸，纯粹地看清这航道，抬头南天风吹散，担忧里学懂这一切，越 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Be the man I want to be。 佢都一路进步紧啦，佢系 Tyson Yoshi， 系啊，今次听到佢唱广东话。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make them proud of me. 有佢嘅最新排台作品 Better。当年咧派位嘅时候 ，sorry 系放榜嘅时候咧，因为我经历两次啊吓，有一次系高考啦，其实就冇乜嘢要做嘅。 在半空中失去每个最青葱的排队，谁年华会逝去，冲走粉碎。而你也懂，从暗夜星空找到我，如此内耗，从碰撞里一起绽放，见证这光芒，照遍了沧桑的远方，抹去了痛觉，这火光而同同。都不再畏惧，迷途时仍结伴前行，当一对流星伴侣，最美好于一瞬，仍然为这一瞬狂热地追。If I got lost day， 再回头都会是你。Until I lost day， 再回头仍够细微，明日也许都想放弃，要永久失之毫厘。 所以去到放榜嗰日咧，由于都冇乜得话去扑学校嘅关系，嗰日就好似同同学嘅。真正的 last day 啊。 听过有 Eagle Chan 嘅 Our Last Day， 当时咧当正放榜嗰日就系 Last Day， 望住身边嘅同学，系啊，以后可能会见唔到各散东西噶啦。 太好，而且又会见到啲朋友嘅患失、患得、患失底下。做一个好黐线嘅举动咧。You're the special one。时间到了两点，你 text 问我去咗边，我话我等紧你上线。So I think I miss you。展开我们这深度对话，开始我们这暧昧对白，甜蜜的感觉延续此刻生。这机会发问，终于我们也交换秘密，共你进入这深夜浪漫。单的这晚你可会告白，终于你爱我不是秘密，共你进入这深夜浪漫。那晚我打咗俾一个我中意咗好耐嘅女同学，听过有张曼芝嘅《深夜浪漫》。系啊，有啲嘢要趁机讲清楚好啲嘅。 讲清楚先可以再见，继续约会错，连结局太急作浮现惊险。你知唔知话咩意思？可不可先不要再见？跌落咁地怪就怪在我走在前面。放任我的在接受人间大磨练，这天我更更强大先，可不可委曲也圣洁，困在野地百年，愤怒腾飞又沉淀，每日创造我的天。 有 Serini 的长期浪漫，所以在放榜的同一日呢，当时开展了一个新的生活，虽然成绩不好，不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喺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对开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就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反方向啦，坚拿道天桥落去铜锣湾支路嘅龙尾就去到湾仔交汇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啦，就受前面嘅意外影响，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接近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映月台。咁较早时啦，狮隧沙田入口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比较多车一啲，消散中嘅车龙啦，排到世界花园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过咗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呢一边啦，收费广场多车，慢车嘅龙尾排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比较多车，龙尾排到明爱医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嘅桥面慢车，龙尾喺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噶，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提一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嘅主桥有特别交通安排，咁由于能见度低啦，主桥嘅中快线车速限制降低至到每小时80公里，慢线嘅车速限制降低至到每小时60公里。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波成，今次呢队嘉宾真系好难谂啊！我要将个波抛俾你啦， 呢啲嘢交俾我啦，希望佢哋收货啦。 OOOT 作之下， 哇！真系要同佢哋发挥一样嘅创作力，先可以想象得到啊！ 哇、哦，好听、啊。 多谢你啊！ 能够得到苏老师嘅称赞，好开心。今日我哋苏音乐嘉宾咧系有 ROOT 嘅。咁啊，你哋都谂紧今次会唔会有卷轴，系真系有呢个卷轴嘅。咁啊，将呢个礼物首先送俾你哋三位嘅。 哇，有颜色噶，今次唔止黑色噶。 系啦，因为咧，我监制咧开始写得多咗英文啊，于是乎咧，佢就钻研埋呢个即系英文嘅字体啦，同埋佢开始转颜色啊，即系英文名嗰啲咧就会加咗，今次用呢个蓝色啊嘛。 哇，好靓啊 ，calligraphy 喎。 系啊，我就开始屈佢，要逼佢学多啲嘢啦。 好惨啊，做你监制真系。 系啦，因为咧上次咧，其实我送俾 ROT 嗰句咧，我系觉得已经系。完美噶啦，行就要 ROT 系食得最好啦， 得了。 今次再谂咧已经好难，我觉得。 同埋好难再用个 R 嚟去食翻啦，系咪？ 因为我谂嗰啲有着数就要 R 啊，有折就要 R 啊嗰啲咧，即系有飞就要 R 嗰啲咧。 我哋有 hint 其实可以系变 R 噶 ，R 啊。 系啊 ，R O O T 啊， 系啊，呢个我哋 R O O T， 我哋 R O 都得嘅，试下扭下少少音 都得喎，系啊。咁我哋今次将个 T 字咧就食咗个天音，即系天作之合咁解嘅， 好叻啦！ 你咁都食到嘅， 系啊，肚饿啊嘛，佢系啦。咁啊，呢一句我觉得都系作为譬如你哋一对 band 嘅时候，我觉得即系音乐上面，譬如派台一路都派咗几首，成绩都几好啦。即系我都系真系好好啊， 多谢你哋啊， 系即系 keep 住由譬如人间有爱啊，飞咗啲六十秒到而家都系啦。咁所以我都觉得你哋嘅。这个的组合 combination 都是一个即挺好的一个状态，但其实譬如你们现在叫做合作了都是不是19年开始就开始玩的，其实如果数回的话 如果要数、我都不记得了，有没有 你们 free space 的第一年是几时， 如果你讲应该是18、17到啊，有没有 16、 啊、16 那 时已经 是，但那时只不过是我们、龚志成 系， 咁就问我，你有冇兴趣试下同个 jazz 嘅 guitarist 一齐玩个 show 啊？自己试下谂下一个 set 啦、啊。咁佢介绍咗我识咗阿 Tarifa 嘅，咁之后咁就开始其实写啲英文歌，同埋做咗啲少少 jazz 但有少少 pop 嘅咁样嘅 set 啦、啊。咁然后就我、玩玩下又几开心，我识咗呢个朋友仔，咁佢又介绍埋阿杜俾我识啦，又介绍埋子瑜俾我识啦。咁然之后我哋四个人就话，喂，咁不如。我哋四个人试下整啲嘢啊，还掂喺我哋自己嘅范畴里面有好多嘢我哋要做嘅都做咗啦。我想试下 comfort zone 以外嘅嘢，即系例如 Tarifa 唔玩 jazz 点咧，咁啊我唔摇滚又可以点咧？咁阿杜唔使 咁限制 啦，系唔使咁限制又 点咧？系啦。咁啊，譬如阿水同埋 Tarifa 就系应该系最先你哋两个相认识先嘅，你点样对对方初期印象咧？即系见住对方系有咩感觉噶？嗰阵时。 我覺得佢好斯文咯，因為我由細到大夾嗰啲全部都係青年中心識嗰啲，都係夜青嚟噶嘛，即係然之後1988一齊去紋身啊，係咁樣嚟噶嘛。咁但係同埋第一次上去到咁，我哋去，我記得我自己好尷尬，因為我覺得自己好似。点讲呢，佢好似一个高材生咁样咯，而我系屋村中学咁样同佢倾偈，佢问我：，你平时听开咩 jazz 噶？我而家就知道，原来嗰阵时嗰个答案系你都几忍得笑。我同佢讲话，我听 Frank Sinatra 同埋 Louis Armstrong 嘅。 冇啊，你之后同我讲话，其实呢都唔系话 jazz 嘅呢啲。 我惊你讲 Kenny G 就嗰首 smooth jazz 啊嘛，嗰啲。 如果系咁样答咧 ，RT 系唔会发生嘅。 系啊， 系咪啊？ 我先走先， 我直情攞支单簧管出嚟添啊！唔系，但系之后就。同埋第一次見到佢，我哋話一齊 jam 下嘢，我話不如玩 Hello Dolly 咯，我最熟係呢首。咁然後佢就彈吉他插咗 M 咯，彈完玩完之後，我同佢講話，哇！我未識過朋友咧彈吉他咧，係我唱歌仲可以大聲過佢咯，你仲要插咗 M 喎。 我係出咗名係唱一個最細聲嘅吉他手。 但我以為，然之後我就以為，哦，原來 jazz 吉他係咁嘅。系咯，我所以有好多迷思喺嗰下，慢慢呢几年嚟，我成日问佢咁样逐件解决咯。咁应该系咪要问你对我嘅？ 咁头先份见到佢啦， 即系就算唔识阿水都识足真武啦，系咪先？嗰时睇过 show 噶啦。 系啊，我细细个听足真武啦。 系咯， 大家都有八年几啦。 系咯，咁我谂我最见佢之前最上一次睇到，应该系你哋有一次系做喺。好似都系西九嗰次，有一次快玩其他嘢嘅电子啲嘅，嗰个 show。 哦，我记得系一个因为 Wow and Flutter 嘅一个音乐节，我哋就请埋阿古王芬同埋 四加六， 系啊，五加二， 差唔多， 四加六啊，五加二啊，系大概咁啦。哦，系啊，几得意，哇，正喎、 啊。咁啊，知系边个？知你个样，知你瘦啦。 系 系。 咁跟住，但系真系再去 jam 嘢嘅时候啊，咁样再认识深啲嘅时候，你又对佢嘅感觉会唔会又唔同啲？即系啱啱水就话，即系再 jam 佢就听到，你弹嘅吉他点样？咁你听到佢真系开口唱去玩，可能 jazz 啊嗰啲嘢嘅时候系点样？ 其实都好夹嘅，其实其实佢以为我系高材生，但系识落其实佢就你觉得我唔系咁嘅人嚟噶啦，你都知道。 你点形容自己？佢好似唔系好方便形容你咁。 唔系，始终佢都系知识或者即系喺音乐嘅知识比我多好多咯。 系， 即系如果你讲，我都系呢几年先开始去研究咩叫 circle of faith 嗰啲啫嘛。咁、 哦、 但系呢啲例如佢哋真系 早年主要研究啲弗洛伊德啊、柏拉图啊、达文西， 最紧 啲思想家 嗰啲。Louis Armstrong 好后期先开始研究， 最紧要咩系刺激嘅啫？系点样先可以唱到呕血？我就 系 嗰阵时研究呢啲嘅啫嘛。 科学小知识嗰啲啊， 系啊。咁所以系 circle of faith 一定系佢同我系两个好唔同嘅成长咯，喺音乐上系啊，所以系几得意嘅。但系你有冇觉得话，即系可能台上嘅我咧，你见啊，哇咁疯狂嘅，原来台下嘅我系咁谦虚嘅。 哦，冇谂咁多嘢。 观众成日都以为我会就咁生吞兔仔肉嗰啲嚟嘅，但唔系啊，其实我一个好普通嘅市民嚟嘅啫， 都会煮食。 唔系我呢样嘢，我喺日本乐队度学嘅，即系以前咧细个成日有时同啲日本乐队出 show 啊，有时直情有啲系 visual rock 嘅，即系。你覺得佢喺台上面瘋狂，直情係會想肢解你咁樣嘅，但係佢落到台就，嘿，笑乜聲？即係我覺得係咯，同埋我好中意蕭芳芳嗰套戲《虎道門》啊，我係出咗嗰道門咧，我就係一個 cosplay 咯，其實。系啊，台下嘅我呢个就系正常我咯。 咁啊，譬如阿杜咁，你见到阿水咁，可能新认识嘅时候，有冇头先佢讲嗰种，大家会觉得佢有好大反差嘅 谦虚？我见佢哋两个咧系点？其实佢哋三个 系 我睇阿水第一次系我买飞睇足真武 系 九战， 嗯嗯， 睇 Tufa 同阿 Fish 系佢哋翻嚟香港之后，我嗰啲。读紧中学、大学啲 friend， 即系我就买飞去睇佢哋喺 jazz club 嗰啲演出咯。 哦、 即系 suppose 我系识佢哋三个之前咧，其实我系俾钱睇佢哋啲 show。 系啊，即系好似 fans 咁样，或者观众咁样。 系啊，以前子瑜喺嚟香港做 show 嘅时候，佢系有 fans 跟住佢噶。 因为嗰时仲系八三幺 嗰阵。 系啊，谂下几耐 礼物噶，有 Oreo 啊。系啊， 好啲礼物包好劲噶，我谂系超市边嗰排有啲咩特价，应该都睇晒到。 佢嚟香港都仲系爆炸头年代噶。 系 啊，所以其实我本身即系识佢哋，同佢哋一齐玩之前系有睇佢哋演出嘅。 系 咁，后来就系 Tufa 揾我玩呢个 project， 咁我就入咗嚟。我入嚟嘅时候应该2018-2019年嘅左右。 系 咁点解由观众去睇佢，跟住慢慢一步步？ 因为啲 jazz club 咧嚟去都唔超过150个位， 150个 都冇。系啊，咁所以一定会识嘅，因为成日都出现，成日都见，成日都玩咁样。 即系全香港得50人 regularly 睇 jazz 嘅， 有冇咧？应该超过嘅。 但系我哋今日讲呢个即系天作之合啦，即系 R O O T 砌埋。头先听到原来阿水同 Tufa。啱啱認識嘅時候係咁唔同嘅時候，阿杜有冇需要就加入嘅時候就需要做翻一個中和緩和翻佢哋兩個嗰一種係啦咁唔同嘅角色咧？ 哇！我諗應該緩和三個直頭係，即係因為佢哋各自其實連埋我四個，大家聽嘢都好唔同。 嗯， 我諗子瑜同 Tufa 會近啲嘅。 近啲，但系都唔同， 都好唔同。所以我谂最难系做，即系做歌嘅时候咯，玩就冇乜所谓啊。大家兴趣，总之玩音乐就已经系同兴趣啦。但系去到做歌嗰一刻，要将大家想要嘅沟埋一齐，就要时间啦。 系，终于揾到个最公平嘅话，就是、大家都唔做自己最 中意。你中意嗰样嘢，全部 delete 咗佢咁啊。 咁你自己即系做嘅系一种音乐，但其实你自己平时中意听，即系你自己中意听嗰啲，不过咩做又未必做呢种，因为好多考量噶嘛。 你有时去到系嗰啲 modern classical。嗰啲系点摆到落去？ 系啊，即系你平时中意听， 咪摆咗落去人咯。 喂，唔系，我哋系未摆落去，未摆落去。 系边一啲啊？就是、 不即系可能系 Tufa 啲 modern jazz 嘅 ideas 啊，即系 classical 嘅 influence 啊，系咪啊？即系或者系子瑜，其实佢可能系嗰啲 metric modulation， 仲有好多 ideas 都未放晒落去。其实好多即系学术上。嘅研究又未擺，或者 啲論文未攞， 阿水嗰啲瘋狂嘅 topic 想研究探討填落佢份歌詞度嘅都未擺。 前幾日我哋探討緊 Jacob Collier 研究嘅嗰個 Shepherd Groove 即係一個聽落會不停係咁加速嘅節奏，但係其實實際上冇真正加速過嘅，係一個幻覺嚟嘅。咁即係例如大家睇鄧寇克嘅時候咧，咪覺得好緊湊嘅，其實原來不停喺度升緊 key， 其實係一個幻覺嚟嘅。咁我哋就喺度諗啊，點樣可以將呢啲咁 crazy， 可能只不過可能會擺喺 movie scoring 嘅方法擺落去 pop song 喺短短3-4分鐘度，可唔可以俾到呢個感覺？咁我哋會探討下呢啲咁樣嘅嘢咯。 哦，即嗰只歌 BPM 可能其實都係 keep 住咁 keep 住係咁嘅，但係你。听落你以为佢越嚟越快啊！ 但系点解快完之后又继续快？点解无限？ 如果而家话俾你知，宜兰其实都冇转个 key 啊！ 其实宜兰都冇转， 咁好惊。 所以其实每一次我哋都有仲有好多 idea 咯。同埋你话我哋平时听开咩？我谂。 我本身即係夾 band 嗰時真係聽比較多啲 band， 可能日本 band 啊、泰國 band 啊，總之係關於 band 嘅。就世界各地乜嘢 band 都聽，但係識咗佢哋之後咧，咁我就以為識咗 Tarifa， 我聽多啲 jazz 就應該可以同佢溝通多少少啦。咁點知原來係唔得嘅，原來咧你一只要一開咗 jazz 呢一個咁嘅 Pandora box 咧，就停唔到噶啦。你根本係原來係話所有嘢都係冇規律嘅，係咁即係點玩啫？咁係啦，衝出咗大氣層之後，真係唔知點飄好啊。咁所以我就例如我而家會聽，即係可能真係要聽莫扎特啊、貝多芬呢啲以前音樂老師叫你聽，你覺得傻嘅咩嘅嘢啦。咁、啊、但係然之後再去先可以去睇阿 Tarifa 做嘅即係 concert 咯，佢自己嘅一啲 concert， 咁、啊、你先再明白 OK， 嗯， 哇，以前足真無做嗰啲，即係你話可能 odd tempo 其實真係一啲係佢平時呼吸都已經做咗嘅嘢，而唔係佢而唔係佢特登做嘅嘢咯。 係， 咁所以我前幾日先至同阿 Miu 即係我哋公司同事講話，哇，活到咁大个人仲觉得自己好似初生婴儿咁，有咁多嘢学咧，其实是一样好兴奋嘅嘢咯。所以继续听紧啲新嘅嘢啦。而阿道咧就经常俾好多唔同嘅嘢我听，例如好多 K-pop， 系 但系有啲亦都系 K indie 嘢嚟嘅。咁亦都有好多例如我哋自己中意嚟听 Dooley， 其实 Dooley 都唔系好多人听嘅，但系我哋会成日发掘呢啲咁样嘅嘢咯。咁、所以变咗反而我而家都觉得都唔係话完全 band 仔嘅，咁但係有啲嘢可能工作緊需有啲音乐调剂，始终都係返返去，可能我都係听返 Lafana， 听返 Blur 囉。 但譬如阿道，因为都有做好多除咗 ROT 之外其他嘅歌啦，即係好多类型咁样、但如果问你自己听呢，淨係计最鍾意，其实有冇话係最鍾意其实听咩？ 第一个係 Bill Evans，我差唔多每日都听，佢直头系我以前听咧，我系觉得好不安啊，因为永远都唔知佢做紧乜，同埋永远都学佢唔到。跟住后来我发现，算啦，都系放弃。跟住我就觉得听佢好 relax，因为你永远都你佢变咗系帮你放松， 因为你都谂唔到咁多嘢。 所以 Bill Evans 系我早餐嚟嘅，系、我成日都听佢，跟住就疯狂 R&B 要素，但是樂器為主。 John Mayer 都是日聽 B.F. John Mayer 都是日聽，真的哦，以為他日日都睇勞力士添。sorry， 係啊，咁咯，即係韓仔嘢啊，美國嘢，但係主要通常我都喜歡是即係 instrumental 嘢多啲，或者那些音樂喺樂器方面是多啲成分嘅嘢、 因為可能都幫助到自己，刺激到去諗一啲，譬如編曲、作曲、諸如此類嗰啲。 對，係全部都係靈感來源。 因為頭先阿水又講一樣咧，即係 Tarifa 呢個即係講 jazz 就係一個 Pandora box 啦，開咗就黐線啦。 係啊， 但係咧嗱，我哋呢個音樂節目啦，即係講音樂啊嘛。因為前排我同阿斌咧，其實我有問佢，即係 blues 同埋 jazz， 我成日都唔知道。 好難分。 係啦，即係嗰個歷史好似大家有交疊，或者其實可能有啲唔同嘅。有冇得好 教科書啊？Blues 點樣轉 jazz， 然後再轉落去咁樣啦，又變咗R&B 啊，點樣變做 rock 啊？ 阿水好大反應， 嚟料啦，係嘛？可以 唔係啊？我平時咪好似你哋兩個咁樣問 Tarifa 啊？我話喂，阿 Tarifa 兩位唱音嚟睇下，唱音到底係咩啊？唱一齊睇下，你又彈一個唱粒音嚟聽下。 因為上網揾可能好複雜好多個 version， 我又都想聽下 Tarifa 你講下其實。Jazz 嘅來源係點嚟嘅咧 ？African root 咯，即係都係非洲啦。咁嗰時西非好多人過咗去美國做奴隸噶嘛。咁樣咁佢哋都要，即係其實音樂係佢哋嘅語言啦。即係佢可以用呢個音樂去溝通，就算你唔俾佢講任何嘢，佢哋可以用啲節奏啊去表達佢哋自己。咁就算喺隔離屋嗰個，佢可以用節奏同你溝通咁樣。咁所以慢慢都係流傳到嚟，你都係滅唔到佢嗰個文化噶嘛。咁所以慢慢去到佢哋空間大，慢慢大咗，佢哋就啲音樂就慢慢一路滲出嚟，就變咗好多藍調同埋 jazz 嘅嘢。咁一路越嚟就係啊，去到帶到全世界，因為實在太呢、這個音樂實在太感染到人，因為佢嗰樣嘢係非常之人性嘅嘢嚟嘅，即係 blues 你話咩音係咪個五粒六粒音，你冇得咁講嘅，即係係一個，即係你可以彈啱曬啲音，但係你又唔似 blues， 你可以彈到錯地，又走下音，但係又好 blues 嘅嘢嚟嘅，所以係唔係一啲 theory 可以解釋到嘅嘢嚟嘅，係真係一啲即係 whole humanity 嘅嘢，就咁講啦， 即係佢一個文化歷史喺背後開始先嘅，係 啦， 非常之濃厚，係啦。咁 jazz 係咪其實即係 blues 嗰樣嘢喺度發展嘅時候，佢可能衍生出嚟其中一樣嘢咧？ 都又唔可以衍生，其實重疊嘅好多，因為我哋 jazz 嘅 musicians 都玩好多 blues 嘅，即係基本上 blues 係我哋有幾個最多玩嘅 form 嘅之一啦，即係 我諗主要有兩至三個方 blues 係其中一個。咁所以然後我哋啲 language 好多都係由 blues language 喺度，咁所以其實係啦，即係由一個即係嗰個文化慢慢變到呢幾樣嘢出嚟。 咁之後咧，我又問咗一個問題嘅，我記得就係咧，我哋諗咗好耐，到底 jazz 同 swing 點樣分？ swing 的意思有很多种层次的，即是慢慢都变啊，变得多。但是一般来讲都是可能讲的是一种不是很 even 的种节奏啦，即是叮叮叮叮叮叮叮叮，这个节奏很多时叫 swing， 但是有时swing 又可以有一个 era， 一个时间就是那些 big band era， 三几年先开始就很多 big band 啦， big band swing 啦。咁唔同年代嗰個 rhythm 可能有少少變化，或者喺個鼓慢慢移上去個 symbol 數，而家好多係用 symbol style 嘅，咁都係 swing 咯。咁係咯，所以我覺得係一個 feel 啦，係一個 jazz 嘅一個 feel 咯，嚇好 deep 嘅一個 feel 係。 嗯，好嘢！ 我哋今日上咗堂，好嘢，多謝聽法。 好港台啊，件事好港台啊！ 我音樂有偈傾開嘅，開個環節俾 Tripa 上嚟，得閒就可以講下啲唔同音樂。 幾好嘅， 就係因為我平時都會好似你咁問啲問題，咁佢就吸引咗我去想了解一下嗰個 history， 係 同埋到底點解佢咁 passionate。去研究呢一樣嘢，咁咧我咪有時我都可以話到啲嘢俾佢聽。我話喂，原來咧我哋成日講話 cool， 即系 C O O L 呢個 cool 字， 我都唔知呢。 原來係由 Miles Davis 發明嘅喎，即係因為原來係由 cool jazz 先至講話呢種 jazz 潮語嚟嘅。 係啊，然之後就話咁就用咗呢個字去形容好多好 cool 嘅嘢啦。咁原來 cool 唔 cool 都係嚟自 jazz 嘅喎。咁我諗呢度最 cool 嗰個就係 Tripa 咯。 Yeah， cool man， cool man。 飞走的鸡很想识飞，飞走的鸡不会放弃。飞走的鸡都想识飞，飞走的鸡想过放弃。鸡但是就是飞不起。飞走鸡想起当初飞得起，今天只懂生蛋吸氧气。飞走一分钟可比香港一分钟更美。风怎可比？这里有太多废气。飞走鸡，飞得起，来一飞飞到尾。飞走鸡，飞得起，飞走鸡好似你。 听过 ROOT 嘅非洲的六十秒新闻翻嚟之后，由佢哋深入解构宜兰食雪糕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被指违反香港国安法的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和前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冯伟光早前获准保释。消息指警务处国安处撤销两人的保释安排，两人现正被扣留在秀茂坪警署和湾仔警署。另外，警务处国安处采取行动以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一名51岁前报社男编辑，涉嫌同一宗同在6月被侦破的同类型案件有关，正被扣查。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苹果日报执行总编辑林文忠。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被问到警务处国家安全处的行动的时候说，任何人违反法例，当局都要作出拘捕，案件详情仍在调查，他不便回应。对于今日是元朗721事件两周年，邓炳强说部分案件正在审讯或者等候审讯，部分将会判刑，他不便评论。本港新增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病例，三名患者分别从孟加拉、柬埔寨和亚联酋抵港，其中一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另外两名分别13岁女童和11岁男童是昨日公布的初步确诊个案，今个月16号从沙特阿拉伯抵港，住在鲗鱼涌太古城唐公阁，因豁免人士规定是家居自我隔离，女童验出带有L452R 变种病毒，据了解两人是沙特阿拉伯领事的仔女。另外初步确诊少过5宗，至今累计11970宗确诊个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雨势减弱，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酷热和有烟霞，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单坏车在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理工大学的坏车仲系处理紧，而家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啱啱提及咧理工大学的坏车已经拖滞咗，车龙大消散。另外喺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仁安医院的慢线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狮隧的收费广场，影响到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家狮隧九龙入口的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噶，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呢、这個沙福道，另外龍翔道西行去獅隧咧，龍尾就喺星河名居。其他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嘅龍尾喺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反方向咧堅拿道落去堅拿道天橋落去銅鑼灣嘅支路交通都係比較繁忙，龍尾喺灣仔交匯處。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同埋去观塘方向咧，而家受到嗰边坏车影响，交通都系非常繁忙。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而家都系车多，车龙排到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现在近营点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坳头交汇处。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的车龙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钟哥， 乜嘢事啊？ 动漫天空小说仲会讲边几套卡通啊？ 我要做美少女战士， 我要做曼波， 我要做小忌廉， 我要做马辉、御作、柯南、比卡超。 吓、啊！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诚意制作《动漫天空小说》， 神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 斯芬叔，你今日 last day 喎、哦，个电掣坏坏地啊，一阵帮我换翻个新嘅，顺便咧拉个新嘅电线入电箱先走啊，唔该啊。 哇，莫莉老板，我冇牌噶，到时又唔知我 last day， 即头边 our last day 啊。 真系噶，莫莉老板，进行电力工作一定要由注册嘅电业工程人员跟足程序去做噶。 唔信你就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案剧啦，嘉宾有佢， 上锁挂牌要做齐，隔离电源冇闭翳，我系 Eagle 陈天傲。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 我系阿欧。讲到内地嘅制作咧，过往访问都知道好多电影人都有提及到咧，内地好多唔同嘅影城，或者咧有啲好庞大嘅布景，可以媲美荷里活级数噶。透过国剧，大家就可以了解更加多中国啦。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音乐嘉宾咧就有 ROOT 嘅，咁啊有你哋嘅派台嗰啲意难食雪糕嘅，我同阿斌咧就会先估下呢首歌，听完之后嘅可能估翻一啲嘢，咁啊交俾你 Q， 我哋估得啱定系唔啱嘅。 嗯， 咁咧我啊想承接住啱先上 part 咧，我想估嘅呢一样嘢系关 Tarifa 事嘅， okay。 因为我记得啊上次飞到啲六十秒嘅时候话咧有呢个音乐微积分啊嘛。即系去拆嗰啲嘅节奏啊，诸如此类嗰啲嘢。 我碌大咗只眼，系一次听。 因为我听阿杜同埋阿水讲，形容佢好似玩微积分咁样去拆嗰啲嘢。总之已经系诶，总之你明白就得啦。大家尝试解释咁样嘅。我记得类似有咁样讲过你哋，我好印象深刻嘅。所以我觉得呢、這、一个今次呢一首歌咧，有嗰、那个即个转变位啊，即嗰个好 magical 嘅位咧，嗰、那个灵魂人物都系呢个音乐魔术师 Tarifa。佢去諗嗰一樣嘢就係點樣由前半段去到後半段嗰個 transition 個 twist 係啦。 咁又唔可以咁講㗎喎，即係一個人開聲去提出一個咁樣，即係如果有人同阿 Tesla 講話、啊，如果夜晚都睇到書就好啦，咁佢發明咗個燈膽，咁唔會係嗰個講嗰阿姐嘅功勞嚟㗎嘛，咁、都係一個大團隊 Tesla 同佢所有團隊嘅功勞嚟嘅。係，咁當然，但係阿 Tarifa 都係嗰阿姐嚟嘅。 我就係想估，我就想估嗰個阿姐係咪就係 Tarifa 啦咁樣。係 啊，阿 Tarifa 係嗰阿姐提出咗呢件事，但係阿姐提出咗之後咧， 所有工作人员做了很多事去将这件事实现的了。其实 他自己都要去 做。不如首先提出了的那一样是怎么样去到一个位置就觉得、啊、要想一样一个 twist， 然后就他提出这样。 在 Alex Studio 那次录完音跟着坐了不行、啊、 是 吧，是都是表达不到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或者是首歌好像都是 平平无奇、嗯、 即 是去到第二个 chorus 的时候嘛、啊、我们觉得好像哎为什么好像我突然间好像没什么亮点的，那首歌好像就是一首歌咯， 不想只是整一首歌咯、嗯、但是要找一个特别的位置就要真的要想啊，决定之间我们熄了一些灯，我 们熄了一些灯 跟住好像留条个窗漏咗条罅，有啲风吹入嚟，跟住就 系啦。 咁有 feel 啦， 有好多唔同嘢嘅，即系例如我同佢讲啦，我咁啊，不如我试下入去录个气声咯，即系 Hey away 咁样嘅声咯，好唔好？唔好又唔好。然之后又叫过我哋嘅同事阿 Miu 一齐又加把女声睇下又得唔得啦？咁然之后最后就系话不如转 key 啦，然之后唔好啦，好 typical。唉，咁不如。detune 佢啦，我话成日见到嗰嚿嘢咩咩四又咩四四零四三二到底系咩嚟噶？点解有啲歌系四三二六，有啲歌系四四零六噶？咁我哋就开始去研究啊，同埋去探讨我哋自己讨论啊，点解人哋平时会将四四零四三二呢样嘢咁样做？咁我话咁如果我哋再 crazy 啲咧，咁即系只不过纯粹想 provide 一个唔同嘅 feel， 你突然间耳仔一听到系唔同嘅，咁即系原来嗰个 number 唔系真系咁重要啦。咁不如话，不如去四二零咯咁。 系系， 咁咪就去咗四二零 所以突然之间谂到。 420是我要讲明是我想的420的因为432都是一个常用的 以前 的 sample rate 啦，以前 是 那440就是我们现在现代啦，也都是不是有些现在去到44多少少 的，我真的不知道， 是啦，即是442啦， 是啦， 其他就440 啦，是啦，即所以我们就决定哦420啦，那我们去一个我们 ROT 的 iOS 啦，是啦，那然后反而我们就 downtune 了去之后就觉得哦又幾得意喎，咁佢哋就繼續去研究點樣可以令到呢個 twist 再犀利啲啊！咁我就翻屋企咧，就研究點樣去接受訪問，講翻俾大家聽到底係做過啲咩， 就要 search 啲 keywords。 係啦，咁我就研究到原來半即係半度咧。就是 16.9 幾 Hz 嘅，即係12乘以2嘅平方根嚟嘅。咁咧，咁我哋 drop 咧就 drop 咗20個 Hz， 咁即係多個半度少少，所以係如果有 perfect pitch 嘅朋友一聽咧，係會覺得冇。骨悚然嘅， 即系唔舒服啊！ 系啦，哇，咁啊达到晒我哋要嘅嗰个戏剧效果啦！ 系啦， 我而家越嚟越相信音乐系数学嚟嘅。以前啲人同我讲，我系唔信的。 如果我同你讲，如果我同你讲，生命都系数学咧， 就好惊啦！ 宇宙都系数学， 系啦，所有都系数学， 一同零组成，全部都系 数学可以解释情感咩？ 数学有解经， 我想知 数学有解 经。唔系啊，嗱，大家好似你，好似波成讲嘅1010嘅呢啲已经好旧嘅编码。如果大家而家去研究量子电脑，已经跳出咗呢个框，谂嘅嘢或者个 RAM 已经比以前更加大啊。 嗯， 宇宙都计算到啦。 咁但系嗱，到我估你估完未先？ 我估完系啊，因为咧有少呼应。 系啦，有啲呼应，我要承接翻啱啱阿水讲嗰样嘢，就系、是、今次宜兰食雪糕，大家听到最焦点嘅话，一定系头先就系啱啱讲到中间嘅 twist 位，嗰、那个 detune 嗰个位。咁但系人性化地去谂啊吓，你个 vocal 去唱咗一个 detune 咗嘅 program 咧，其实录音嘅时候，我谂系应该几辛苦嘅，我估啦吓。咁所以我觉得。今次阿水錄 vocal 嘅過程咧，其實係先錄based on 一個未 detune 嘅 program 去錄呢個 vocal， 然後錄咗個 vocal 之後啦，先再將個 program detune 咗佢。我覺得係咁樣嘅過程嚟嘅。 系、 哎，如果错你就话唔系啦， 就 ban 噶， 真系唔系。 哎呀， 系要点样样做？ 系啦系啦， 个来龙去脉系原本我哋有一个冇未 detune 未转 hertz 嘅 version， 我哋整好咗，先去 studio 谂住嗰日就系录音嘅。 系， 我哋今晚就系录正常版， 系， 即系未出现未正常版嘅时候，当我哋录到七七八八再翻出嚟听，阿水已经录咗噶啦，翻出嚟听。唔得，太平常啦。嗰、一刻我哋就转啦，即系其实佢已经录咗噶啦。嗰、一刻我哋就成件事个 background 转咗去。第二日翻嚟，佢再录嗰个底咧，已经系变咗另一个版本嘅。所以佢系 based on 一个已经转咗 hers 嘅 version on top 再唱条 vocal。 哇， 系唔系嗱？如果真系有 perfect pitch 咧，我谂系就会觉得会，我谂会觉得系好难做到，同埋点解啊？好似系咁不停啱音咯。 嗯， 但系我就系、是。唉，我就系冇呢一个咁样嘅天赋，咁所以我就可以喺宇宙里面自由咁游走啦。 但系通常要做到咁，系你要比 perfect pitch 更 perfect pitch， 你先可以控制到落去嗰 个。唔系啊，我反而系咯，我成日喺度谂咯，我系 Thomas 火车咯， 我已经行到冇路轨嘅路段，我到底系惊啊，定系觉得我而家有自由啊？ 咁你过下嘅角度 有偈倾啊，啱啱 好劲啊， 啱啱哲学有偈倾， 呢个有 feel 啊，呢个系咪啊？咁你嗰一刻就 系我就 系 突然之间，我作为 Thomas 火车，我系话冇路轨，哇！咁咪即系以后唔使跟路轨行， 咁就正啦， 系啦 ，OK。 所以我个人就是平时都是这样看东西的。所以那一刻我哇正我没有 perfect pitch 。所以这个刚才我讲的就是有了这个 idea 之后，其实后期的就要 work on 的就非常之多了。那刚刚讲的是不是就是那个后期继续要去再编啊，或者再录啊，还是还有再更加多的东西？ 整只歌再录过。我们录了第一日。是啦，是第一日我哋录完之后，后半 part 全部 delete 晒，重新整过，整一个420Hz 嘅底出嚟。咁呢个交俾 Tarifa， 因为佢个吉他系最麻烦嘅。 哦，唔好麻烦啫，即系我开始扭点样420，跟住我发觉我嗰个 pedal 咧冇得怎写420。 哦， 咁啊就扭下扭下，咦几似喎，差唔多啦，大概啦。跟住话喂，但系如果真系差唔多咧，那个效果又争啲， 就会变咗降 key。 系啦，跟住我就开始乱咁扭，左边又扭啲，右边又扭啲，即系佢。左右 stereo， 跟住扭下扭下，揾到個位咧，走音得嚟好聽咯。咁其實所以而家左右低啲，高右邊又高少少，咁中間嗰條 track 又好似喺嗰度，即係全部都唔 in tune 嘅。實際上，咁跟住我又覺得，喂，咁樣做又好奇怪喎。咁所以我唯有咧，俾翻少少人性化咧，就攞翻啲振臂出嚟拉下拉下佢，等佢游走於又低又高中間咁啊，好似平衡咗咁咯。總之聽落好似怪得，即係。out of tune 得嚟又好似幾好聽咁，即係冇諗咁多，純粹用耳仔去聽， 係啊，因為應該好少可做音樂會用一個咁嘅方式去做，即係啱啱講即係走音得嚟又好聽，即係呢個我覺得呢個係幾有趣嘅一個 statement 嚟嘅。 我應該未試過真係， 係咯。 但係 Tarifa 一定會話俾你聽，哦，但係呢啲可能喺 modern classical 已經有人試啦。 唔係 modern classical 好多好多， 係咯。 我仲啱啱諗住問一個好愚蠢嘅問題，就係咪違反咗音樂嘅常理咧？原來 Tarifa 已經話咗俾你聽，唔係嘅。 classical 係呢個已經係一個常理嚟㗎啦。 即係有啲好普通嘅嘢，例如 quarter note， 我哋都未試啊，係嘛？ 即係 Ligeti 嗰啲 quarter tone， 即係一個。佢將佢即係一個 半度再斬開， 再斬多個四分一，然之後彈啲 cut 出嚟係好厚好 thick， 但係又皺皺地音又唔係咁樣。我聽咗一陣嗰啲，跟住先至開始扭嗰啲吉他聲嘅，即係大概想做到個咁嗰個效果咯，係。 咁但係去到啱啱講嘅呢一個過程，即係發生完之後啦，咁譬如子瑤嘅鼓咁樣係咪？啱啱嘅嗰啲其實對佢嘅影響就唔算大，因為鼓係嗰個節奏多於嗰、那個，因為佢冇個叫做音咁樣。 冇嘢影響到子瑜， 係冇嘢可以影響到子瑜。 子瑜係 呢個係啊， 個海洋係佢嘅。 係啊，即係每一次我哋做完個，即係做完差唔多去到最後嘅時候，都會係阿杜有一個可能一個program 嘅鼓，係呢一啲 media 啦。咁但係我哋掉過去就係有得阿子瑜自己去發揮嘅啦。咁即係可能有時阿杜會同佢講下。喂，我哋而家有啲咁嘅谂法，所以做啲咁嘅嘢。你又睇下，听完我哋咁讲，你又有啲咩？ 跟住倾下倾下倾下，佢就会去录音室录咗佢，跟住就会交翻嚟俾我哋。 哦，系、哦，我见到佢拍嗰条片一 take 过啊嘛，佢 系咯，我都唔知佢而家系懒啦，定系咁有信心咯。成日都系一 take 过。 佢话要重拾呢、這个咩啊？夹 band 嘅热血，所以一定要一 take 啊嘛。 哦，即系当好似 live 咁样做啦。 佢个 YouTube channel 咁讲啦 ，O K， 系。咁个 MV 就因为都系揾阿子瑜喺嗰边拍啦。咁嗰阵时嗰个 idea 系咪都系咁样一齐倾完之后就，因为个 topic 真系台湾就叫佢喺嗰边。 其实就系咁简单，因为个首歌系讲台湾嘅，我哋冇人去到噶啦。 系啦。 咁而用 animation 好似我哋之前嘅方法去做，又好似。比較難啲去 present 嗰個台灣嘅感覺，係、咯，即係如果唔係，即係你講澳門又要係咁話大三巴咁嗰啲， 係啦， 咁所以就不如話，誒唔係喎，我哋有個成員喺台灣嘅喎、咦，咁不如叫佢同埋佢成日喺台灣度要走操啊，周圍走嘅，咁不如叫佢揸住架車出嚟拍啦。咁嗱，同埋我哋又諗，咦，我哋冇 budget 揾女演員嘅喎，唔使驚，佢有太太喎。咁成件事就係咁樣可行。 好似 vlog 咁樣，有種少少。 係啊，係啊，同埋佢，因為其實子瑜平时都成日帮我哋去拍啲 BTS 嘅，即系咁所以你见到我哋 ROT 嗰啲 behind the scene 多数都系冇子瑜份嘅， 咁打咗机啦。 佢好中意拍嘢、影嘢、剪嘢嘅，咁所以我哋就将今次呢个任务交俾佢咯。咁亦都我哋都冇改过任何嘢，即系佢翻嚟，大家即系总之系出自我哋自己四个人手中嘅，我谂都唔会有太大嘅改动咯。 亦都唔需要再去解释你之前点样去谂嗰啲 detune 啊、twist 啊嘅嘢俾佢啦，一嘢就已经抛晒一个 program 俾佢啦。 系啊。 系，因为其实应该系要音乐，其实你应该要一听你就 get 到我话俾你听系咩感觉，而唔系我仲要俾你听完之后仲要同你解释嘅话，其实已经系一个失败咯。 系， 所以如果自己队友都 get 唔到嘅话，咁哦，咁 真系大件事。 系啊，摆翻落雪柜啦，首歌。 咁呢一首歌头先有一个即系音乐上面，即系曲上面 production 上面啦。咁喺呢一个题材上面，即系 Day One 会谂到用宜兰食雪糕呢一个啦。嗰阵时系咪有一啲嘅经历系啦，即系引起到谂到，定系可能真系写 demo 上次咁样嗰啲音嘅时候啊，啱啱呢几个字又真系啱用到咁样。 因为喺19年嘅7月嘅时候，我哋啱啱就系去咗台湾。 系 做 show，ROT 咁，然后其实嗰阵时已经写紧呢首歌，有咗个 melody， 有咗个底，咁但系就未有词嘅，咁反而就系去完台湾呢一个 show 之后咧，我哋就开始写呢一份词，咁我就谂起哇，上次去台湾真系几好玩喎，咁同埋。我自己不嬲就去外地就算去旅行我都系比较独啲嘅，即系我中意留喺 resort 啊，浸下池啊嗰啲。咁咧阿杜咧就不停咁行啦，好似日日去远征咁样啦，然之后不停食嘢啦，咁令到我 正常 令到我好大开眼。 我食佢下次， 我哋要去，梗系周围去食下嘢啦，应该要啊。如果咪啲人成日讲我瞓酒店，唔使去嗰度啦。不过你去做 show， 唔系，我系中意瞓酒店，因为酒店俾咗钱啫嘛，唔瞓啊。咁如果系咁，你露营啦。咁样嘛，咁所以佢令我大开眼界咯。 嗯， 咁亦都知道哦，原来去旅行系可以咁扯嘅，系可以辛苦过翻工。 阿杜都心谂去旅行原来可以咁轻嘅， 我成日心哇，点解可以辛苦过翻工？ 我哋唔系去旅行啊，我哋去做 show 噶。 咁系噶，系我已经忘记咗 show 嗰 part 啦。 不过我哋去做 show 嗰个位叫 Legacy， 嗰个场馆叫 Legacy， 附近咧就好多嘢行嘅，嗰个叫华山文化。 系啊系啊， 我哋就喺嗰度咯。咁冇办法唔旅游下啦，喺嗰度。 所以就行电脑广场。 咁亦都因为见佢哋咁开心咧，令我重拾翻原来去 tour 咁开心嘅。 系。 咁然后我就翻到嚟就想写呢个经历，咁就去睇咗嗰啲咧闪灵灵嗰啲台湾旅游书咧，就俾翻少少回忆自己啊，到底喺台湾有咩玩嘅 咧？ 系啦，咁系咪要去九份啊？买个菠萝面乜嘢啊？嗰啲凤梨酥啊嗰啲。 放。 咁开始就去填呢个词，咁所以咪出现咗咁多台湾嘅地方啊，或者一啲旅游嘅片段啊、感觉啊，同埋咧，其实佢阿杜真系咧，如果似女仔多啲。 系呢方面咧， 佢会喂影张相嚟，影下嘢，然之后走入去嗰啲文青店度咧，啊买本笔记簿嚟，哇呢个锁匙扣几靓， 我有买贴纸， 系啊， 入乡随俗啊，嗰度系买呢啲嘢。 我即系你去旅行，你会中意去即系买一啲当地嘅嘢翻嚟。 我哋真系唔系去旅行。 啊 ，sorry， 我哋 做 show， 去外地啊，边我哋用翻 嚟。但系佢就系令人哋忘，佢嘅行为就系令人忘记晒系做 show 啦。咁翻到嚟我都唔记得系咩做过 show 咩？我净记得你系咁食嘢啫。 嗰度系真系得嗰啲嘢食同嗰啲嘢买噶。 系啊，总之 anyway 都要食嘢噶。 我已经唔记得旅游定做 show 啦，只不过想将嗰个感觉 capture 落首歌嘅歌词度咯。咁点啦？写完之后俾阿杜睇，咁佢睇完第一眼就话： 几好喎，几正经喎， 系啦。 个音乐咁轻松，你个歌词都几轻松，咁好唔 ROT 喎。不如啊，你估下如果呢首歌讲啲恐怖嘢会系点咧？然之后咁我就话吓。好啊， 个 trip 都冇乜恐怖嘢啊， 即系所以要脱嚟啊，要脱嚟个 trip 啦， 系啦， 咁所以就开始喺度谂咯，咁然之后就要开始幻想到底旅行有啲乜嘢唔开心嘅嘢咧， 系， 咁自己嘅心即系自己经历过嘅又有啲咩咧，即系记得啱啱同我即系而家老婆嗰阵时女朋友即系。啱啱第一次去旅行嘅时候，其实会有好多摩擦噶。其实原来第一次两个人要咁样，三日两夜又好， 系 澳门都好啊， 澳门都好啊，系啊，澳门就总之要过一晚夜开始就发觉，咦有啲问题喎， 攞转赌场都多嘢拗啦。 哇， 如果你去澳门， 嗰成你拍拖 咁嘅， 嗰成你拍拖落赌场 系啦， 去澳门去赌场做咩？ 咩嗰啲孭住个心口有个腰包嗰啲，跟住 人哋问我借唔借钱添啊？我去澳门， 波成嗱，各位嘅女仔记住啊，波成拍拖系带你去赌场噶， 好玩噶，好过瘾。 系啦，即系嗰阵时你就第一次去旅行有一啲咁样嘅。 系啦，咁然之后我哋大家倾偈都会觉得其实有我哋会谂啊，有啲乜嘢去旅行系奇怪嘅事会发生啊，遇到啲咩奇怪嘢，咁啊开始多啦。 嗯。 咁然之后又开始上网睇下啦。 系。 咁啊发觉哦，原来邮轮可以有奇怪事发生啦。普通一情侣去旅游又可以有奇怪事发生啦，咁咪好多攞到好多灵感咯。 嗯， 咁咪开始写咯。 系啦， 写完之后咪好似实在咗嗰件事，好似咦 有嗰啲 twist 喺度啦，好似音乐上面都系有一啲。 系啦，好似咦系，好似有个古仔啦。 嗯， 咁咪好似成事咯，咁就唔再 interpret 太多啦。 系啦。咁大家就可以即係睇歌詞啊、睇 MV 啊、聽個音樂嘅時候，你就可以其實都可以 feel 得到究竟即係成件事個故仔係點樣。 聽完我哋嘅歌，其實係可以即刻去解密工作室同埋原子嗰度， 其實係 研究下嘅。 如果你解得到今日個訪問裏面有啲好 technical 嘅時候，其實你都好犀利，我覺得聽眾們。咁啊，所以而家有呢一首嘅《宜蘭食雪糕》啦。咁今年係咪都會除咗呢一首之後？都會有諗過有一啲，你哋都即係 research 咗好多啲，可以點樣玩都嚟緊都會試放落去。 快㗎啦，快㗎啦，快㗎！而家應該仲有兩隻歌啊，今年。 而家嘅進度大概係去到咩？ 進度啊， 下一隻 五成啦， 五成 OK。 啲微積分仲計緊啦， 係嘛？係啊，我覺得如果只要揾到一個 point 係可以令到嘅歌特別，即刻去九成啦。 系只不过系究竟嗰个特别嗰位几时，大家都出现过一下。 错， 即系通常啲曲已经喺晒度，只不过系点样谂翻个编曲上可以玩多啲嘢啦。 甚至乎可能系有时系瞓迟啊，都真系唔知道，即系唔知道个 magic moment 几时发生，嗰个位喺边度咯。但系最好玩就系嗰样嘢，即系每只歌个记点都喺度。 系 我记得由第一首歌《人间有爱》嘅时候，我话我真系唔系好敢写嗰啲歌词，去到而家其实我真系多谢阿杜叫我自己写嘅，因为真系。原来咁好玩嘅， 系啊， 都冇人理嘅，咁我使乜咁我使乜咁尴尬啫？系咪先？ 记住你 Thomas 个火车头， 系 老、 啊、 鬼， 系 啦、啊，系啦、啊啊，你冇老鬼任你行啊嘛！你记住 呢个好劲嘅 meme。 大家就听完今日介绍之后咧，就可以了解到呢首歌里面一啲好细节嘅位置啦，亦都期待你哋下一首歌又会吓嗰、那个 magical 嘅位置又会喺边度啦。 我最中意睇波城鼓，所以我哋写咗下一首歌，又再嚟睇下你估 系。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今日再次多谢 OT 嘅三位。 再次多谢 ROOT 上嚟同我哋做访问啦，听我有佢哋派台嘅呢一首《宜兰食雪糕》，听日见，拜拜。